一起在海边吹风，忽然有流星划过滚烫的手，降落肩头，冷枪里感觉胸口的震动，偶尔温柔的热络，还有暗示的幽默，你想什么？我不太懂，只晓得期待越多越难过。你带着可以折叠的爱情，我在等不会变心的真心，被抱在你怀里却要提防你，爱要多聪明才能逃得过哭泣。心的伤心，有时候就